我们今天讲三主要道的最后啊，那个空性。三主要道啊，是我们这一期啊，因为我们在讲阿弥陀经嘛，所以我们就是配合阿弥陀经啊，这个因为要让大家在这个比较能够有点概念啊，就是说我们这一路啊，在这修行的路上面啊，到底啊是什么样子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讲说这个三主要道等于是修行的三部曲啊，三部曲啊，所以表示是有次第的啊，这个是应该是说是有一个对，是一个有次第的一个过程啊。那么为什么在三主要道啊，我们讲说出离心啊，然后之前讲过出离心啊，也讲过菩提心，今天说要讲空性，我们啊是不是要先试着把这三主要道先把它连接在一起，那么我们再真的 move on to 我们今天这个空性啊。三主要道啊，其实整个修行的过程也就是在教我们啊，就是佛陀告诉我们说，哎，他这讲经说法49年，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在教我们怎么样啊能够离苦得乐，其实就是重点。而离苦得乐，如何要离苦得乐呢？很重要一个就是说，我们得觉悟，要搞清楚宇宙人生的真相。你没有搞清楚真相，你没有办法觉悟，你就没有办法离苦得乐。所以这整个概念呢、啊，先搞清楚。那么我记得我们聊过出离心啊，那个整个佛陀的教法啊，我们如果粗分啊，你细分，很多人说我们有50的教法，那么如果你这个粗分啊，我们有说，哎，它可能啊，就可以粗分成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呢、啊，佛陀啊，他是比较 focus 在告诉大家啊，人生啊其实很苦，整个轮回啊其实就是苦啊。我们说，哎，我知道啊，这个八苦啊，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思不得、无蕴炽盛，哎，这个我很清楚了啊。这个八苦是的确很苦，但是啊，很多人会说，我总觉得人生是苦乐参半哦。这个，但是佛陀真的要讲出来的是说，其实我们以为的这个乐啊，我们人生，我们人呐、啊，六道轮回里面的这个快乐啊，其实也是苦。我们之前有讲过啊，就好像你这个在刀锋啊，用你的舌头在刀锋上面舔蜂蜜啊，你可能尝到了一点点的甜头，但是接下来就是你的舌头流血啊。所以每一个我们人世间呐、啊，我们这个我们就讲人吧，我们是人，我们讲人世间的快乐，其实都是把我们带上苦的道路去。所以佛陀说，其实人世间呢、啊，苦跟乐它都是苦。其实轮回它本身就是苦，为什么是苦呢？很重要一个原因啊，就是在讲无常。我们啊，其实最苦的，让我们觉得最苦的是什么？我想一般人都是说，哎呀，我会生病，我的寿命啊，有一天会终结。那么我好不容易赚到钱啊，有一天会消失。那么我好爱的人啊，或者我的配偶、我的子女啊，我最好的朋友，为什么有一天会遗弃我啊？为什么我觉得这些本来就应该永远存在的这些事情，为什么它随时都会消失啊？其实困扰我们不外乎是这一些吧。那么为什么？当然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说、为什么我不喜欢的啊？老是在旁边没有办法把它这个撇开等等。所以这些东西啊，其实就是无常。无常是什么？就是我们啊，非常想要拥有一些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后面我们所要后续所带出来的啊，告诉我们什么是空性。其实空性真正要讲的是什么？它是以因缘生灭为出发点，但是告诉你所有的一切东西啊，我们这个宇宙人生啊，它真相是什么？其实就是所有一切都是因缘啊。不能只讲因缘生灭哦，其实是因缘和合，当因缘具足的时候，它虚妄有生了。它有没有生出来？其实没有真实的生出来，它是虚妄的生出来了。而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呢，它就虚妄的灭掉了。它有没有真的灭掉？其实也没有，因为它从来没有出生，它当然不会灭。这个是在讲，所以啊，他讲说 我们呢、啊、一直想要拥有，一直想要执着这些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所以弄得我们自己非常的辛苦，在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个梦里面啊，不停的转，不停的转啊，死了之后呢又回来投胎，死了之后呢又回来投胎。所以啊，佛陀就跟我们讲，第一步，他在他三十说法里面的第一步很重要的就是跟大家讲，你啊一定要从这梦夜里面醒过来，你要先从这个梦夜里醒过来，你才有下一步、哦、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出离心、哦、一定要心生出离。出离是什么？就是我不想在六道轮回里面继续打滚了。对于一个、对于一个修佛的人来讲、啊、或者我们说修行的人来讲，生出离心啊，就是你出离心的升起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如果你的出离心没有升起，其实你就是在，不管你是行善或者是行恶、啊、你都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但是我没有讲过啊，你的轮回就是苦，不管你是善业或者是你的恶业的一个果报，你最后在六道轮回里面还是苦啊，这怎么办呢？所以你没办法出离啊，没办法解脱。所以他告诉你，你真正想要解脱你的第一步啊、哦，你一定要有出离心。那么对于我自己啊，我绝对不是 day one 就有出离心，这个那这大部分的人啊，也都是经过很多时，就是一段时间的这个熏习，这个出离心啊就慢慢的升起了。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重要一个里程碑啊，这三主要道其实也是三个在修行上面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所以当你出离心升起之后啊，你有两条路可以走啊、哦，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修小乘或者是中乘，另外一个呢是大乘。小乘跟中乘我们有讲过啊，它最主要的是说自己啊能够觉悟，自己能够离苦得乐就好，我啊先不管别人到底怎么想，我也不管别人到底有没有离苦得乐，我只管我自己。好，那这个东西啊有个问题啊，因为智慧啊跟慈悲心啊是并存的。我们有说这个智慧的小鱼啊要养在这个慈悲心啊的水塘里面，如果没有慈悲心啊，你的水塘干枯了，你这个智慧的小鱼啊是活不下去的。所以当我们在讲说大乘跟二乘最大的分别在哪里，都是出离哦，大家都要出离，但是二乘人他并没有菩提心，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心生慈悲、哦、他只管他自己。而大乘呢，在大乘的路上走，也就是说我们说行菩萨道，那么他跟小乘或二乘人最大的分别就是他 生菩提心、菩提心啊，也是我们第二个我们在讲菩提心啊。菩提心也就是说，其实菩提是什么，就是觉嘛，也就是你想觉悟，但是大家都想觉悟的情况之下，二乘人他只管自己有没有觉悟，而大乘呢，不但自己觉悟，他还要带着所有的众生一起觉悟。你唯有发菩提心，不但自己觉悟，还要带着所有的众生一起觉悟，那你才有办法圆证最究竟的涅槃。否则你就像二乘人一样，因为他那个水塘里面啊的水不够，所以这小鱼没办法长大哦。所以一定要慈悲跟智慧都具足，这个时候我们说发菩提心。而发菩提心啊，其实也就是化慈悲，化我们的慈悲心为力量。自己要觉悟，当然你要有智慧嘛，但是你要带着所有的众生一起觉悟，所以你要发慈悲心啊。慈悲心如果光是有慈悲心没有智慧，那还是没有力量啊。我们上次有讲，就好像一个没有失去双臂的一个妈妈，在河岸上面看到她小孩子溺水，她有没有办法？她心很急啊，她想去救，但是她没有这个能力去救赎啊。这个我们就讲菩提心，菩提心很重要，就是化慈悲为力量。如果在《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在无所住啊，空性的基础之下，我在没有任何执着、没有任何分别的情况之下，我发这个慈悲心，我发菩提心。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无所住而行布施，因无所住而行六度。 所有无边无际的众生，我都发愿我要度他，灭度他们，令使之灭度。但我同时也知道，其实根本没有众生可灭度。这个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在六祖慧能就是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开悟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 lead， 就是要接着就是接引到我们今天所讲的空性啊。这个空性啊，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 topic 啊。那么如果是要用这个比较深的这个方法来讲啊，我看这个很难讲得通，所以我们今天啊就用一个非常浅显的方法，让都没有学过佛法的人也有机会听懂到底什么是空性啊。空性啊，就是我们这个三主要道的第三部曲啦啊。我们发了出离心，对吧？然后之后呢，大乘小乘就开始有分别啦，你要修大乘的路才有办法圆正。那第二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菩提心，你菩提心发了之后啊，你在这个大乘的路上面走。当然我们上次有提过，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还没证得空性，所以我们所发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菩提心啊，说啊我要离苦得乐，我也要帮助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啊是我们所说的近乎菩提心啊，不是真实的菩提心，但是近乎菩提心，那已经是具足够了。对于我们这些修行的人来讲，在这个还没有证得空性啊，在大乘路上走过的，正在走的人，近乎菩提心，或者说近乎佛教徒近乎菩提心，这样子已经足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了解到底什么是空性。用个最简单的方式来讲空性啊，假设你从来没有学过佛啊，你也从来不知道任何的佛教专有名词，那到底什么是空性？空性啊，用个白话的方式来讲啊，我们说啊，宇宙人生的真相。那什么是假象？什么是真相？真相就是要打破一个二元相待的世界，二元相待或二元相对的世界。我们呢、啊，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宇宙啊，或者我们这个世界啊，其实就是一个二元相对的世界。什么叫做二元相对？二元相对啊，就是应该讲，我们举个例子啊，你看我们的人类的语言，不管是尤其是形容词啊，形容词、名词或者是动词，你再仔细去思维，都是一个二元相对、二分法啊。比如说有大，它就一定有小。啊，任何的形容词，你会形容这样东西，一定是它对面还有一个反向的啊。这一个苹果很大，那就一定有一个苹果比它小；这个东西很大，就有一个东西比它小。而这个大或者是小是怎么定义的？哎，很有意思，是以我为中心定义出来的。我认为它大啊，那么我认为它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肯定是我觉得在我的经验值里面它算是大的了。啊，那另外呢，那个小是我的经验值，尤其是人啊，我们的人啊，一定要定义一个好跟坏，所有的东西必须要有好坏，我们才能形容，甚至最后就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啊，这个好跟坏啊，怎么定义出来的？当然也是以我的想法为出发点啊，好或者是坏，大或者是小，胖或者是瘦，高或者是矮，你再想想看是不是。甚至所有的名词，今天会说我有一个水果，为什么我会说这东西是水果？因为一定有水果以外的一样东西，我才会说这个东西是水果。如果今天没有水果以外的东西，它就不用称它为水果了。为什么会有真钞？因为出现了假钞，我才说它是一张真钞。当今天没有假钞的时候，不会有真钞啊，因为没有假钞，怎么何来的真钞呢？对不对？它就是一张钞票嘛，哪来的真钞？所以这所有的一切啊，都是一个二元相对，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生活的世界。甚至动词也是啊，你说停，那它就一定有动嘛，停跟动是对，又有静，它就一定有动嘛，是不是？所以所有的一切啊，我们这二元世界，二元这个相对，相对值而非绝对值，这个二元其实就是一切痛苦的来源。 这个二元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为出发点，那么以自我为中心往外延伸，所以我跟我的对面这个东西就是二元的初始、哦、这个在楞严经里面有讲，我们原来是在一个一真的法界，在一真里面没有二，万法最后归一啊，是一啊才是真啊，只要有二它就非真、哦、二元就是一个假象，就是一个虚妄，我们一，我们从原来的这个一啊变成了二，最后呢从二再变成了多，所以怎么样整个修行的道路其实就是要反其道而其而行，最后把我们带入到那一，没有二，万法归一，那么你如何破二元，证得真相，证得宇宙人生的真相，证得这个实相，就是要把你的这个我们所有人的这个我给放掉，整个修行的过程其实就在帮助我们把这个我给放掉，当然这个我啊，我们今天讲到最后的那个我啊，其实是非常深非常细微的那个我啊，就是能跟所，也就是说我是能，我的对面是所，这就是一个二元相对啊。我们有说这个五蕴皆空啊，说破我执，那个是比较粗的啊，在心经里面我们有讲啊，我们要破这个五蕴合合的这个身体这个身心，这个是比较粗的讲法啊，当然这个一定要破，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你要打破最后的二元证空性啊，这是更细微的那个我啊，这个是这个其实我们在讲如果唯识里面有讲，就是第七意识那个我，我法或法我啊，那个最深刻最深刻的那个我，不需要任何的人教你，你就是有那么一个我，即使我死了都还是我死了，死了以后那个我啊，这是最深刻最深刻的那个我，最主要就是要把那个我啊给放下。所以当你说我要把我给放下，我们虽然说啊这个所有的人根性不同啊，因缘不同啊，所以这个修行的道路不同，但是我自己是认为你对于这个佛陀的教法啊，佛陀对于这个实相这个真相所他所阐述出来的这个真相，其实你是要有了解的啊，你要有个基本的了解，你才有办法最后觉悟嘛、啊、你其他的一切的事情你其实都是在往这条路上面走，那么最后这个我啊，你要把它放掉、啊、有的人呢、啊、是各个修行的方法不一样，但是基本的道理、啊、你要能懂，所以我们再多讲一点基本的道理，帮助你们再能够、多 深入了解一点点、啊、我们就一定介绍一个名词啊，大家很多人我相信都听过，叫做缘起性空。空性是什么？其实就是缘起性空，也就是我们心经所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空跟色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哦、到底什么意思啊？这个色啊，我们也不要把它讲的这个太复杂，我们就说今天这一堂课是讲给从来没有学过佛法的人，他就经过了这个房间，他想听听空性到底是什么，我们讲给这样子的一个 target audience。 所以我们说啊，缘起性空是什么，他就在告诉你其实宇宙一切万法，包括我们这个五蕴合合的身心哦，我们的身体啊，我们自己存在，我摸一摸这个，哎，我捏捏我脸颊的肉很真实啊，打一下自己会痛啊，哎，我现在在听课啊，我现在在讲课啊，这好真实嘛，包括我们这个身心以及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个世界，你摸摸前面的桌子椅子电脑、啊、旁边隔壁的那个人在讲话，所有的这一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万法，这个宇宙人生其实它没有，根本就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所有一切万法包括我们的身体根本就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这是什么意思啊？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所以它会随着不同的因缘不停的变化，不停的变化，你感觉它生出来的那一刻它就已经消失了。这怎么说呢？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啊，它 它好像生出来了，它好像显了一个像，我们不要讲生出来，生出来感觉有点 misleading， 说、哎、它真的出来一个新的东西，它显了一个像，但是 the moment 这个像显出来的时候，它已经变化了。这个变化的速度之快啊，在经典里面说，当处出生，当处无极，它出生的那个当儿它就消失了，它就已经变到另外一个状态了，另外一个样子了。所以它不停地变，不停地变，最后忽然消失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缘起性空。性空是什么？就是所有一切万法根本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哦，这个我们讲性空，它是空的，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如果它是实的，就有固定不变的本质，那糟糕了。今天的你长这个样子，他明天后天再过了十年八年，或者再过了几个世纪以后，你还是今天这个样子，那不吓人吗？所以啊，性不是实的，它性是空的，这个性就是本性，它的本质，本质是空的，本质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所以我们说性空。性空不是空性啊，空性是缘起性空啊，所以性空啊是比较偏向于他在讲他的本质，因为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所以他会缘起啊，他会随不停的因缘不停的变动不停的生命，但是这不停的变动不停的生命其实是一个虚妄相，根本不是真实的哦。所以在心经里面讲啊，他说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其实啊是空的，是没有自性的，是随因缘变现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啊是缘起性空啊，而外面的呢，色声香味触法呢，我们这个外境呢，也是缘起性空。再来呢，我们说啊，我们这个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是什么？我们有讲啊，从这个无明啊，这个。从无明啊一直到老死啊，我们这个从我们的一生啊，从因为无明啊产生的事，就有一些因果业力，所以我们投胎了。那么我们投胎中间有很多的变化，最后呢我们又老了死掉了，最后又去投胎了，这个整个轮回的过程它告诉你也是缘起性空，也是因缘生灭的，也是虚妄的。而四圣谛呢，苦集灭道呢，希望帮助我们出离这六道轮回。既然六道轮回是缘起性空，这个苦集灭道帮助我们出离的这些智慧，这些修行的法，当然也是缘起性空，也是虚妄的。那么最后他告诉你，轮回是虚妄的，出轮回这件事情啊，也是虚妄的。那既然这些都是虚妄的，当然出轮回你所修的这些法门这些智慧呢，也是虚妄的，也是缘起性空。最后呢，你觉得你正果了啊，你成佛了，这件事情当然也是虚妄的。所以无智亦无德，整个心经啊，它是在讲空性，告诉你这所有的一切是虚妄的。但是你绝对不要弄领了，千万不要搞错了。虽然是虚妄的，但它没有断灭，它并不是断灭哦，它还是会随缘显不同的相，虚妄显不同的相。就像你在做梦，你在这梦境里面，虽然梦境是虚妄的，但是你在这梦里面啊，你中了乐透了。哇，虽然这中乐透这件事情是虚妄的，但是当你在这个梦境里面的时候，你感觉它是这么的真实，所以你好开心啊，你非常的开心。但是你醒来之后发现根本就没有这张彩票，你也没有中乐透，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你不能说它断灭，你不能说你没有做梦。当你在梦境没有醒来的时候，的确这些东西感觉是这么的真实，因为你进入了那个梦境，你进入了那个六道轮回。所以佛陀就说，我们终其一生这么的苦，而且不是终其一生，是生生世世这么的苦，就是没有搞清楚我们在梦境里面这所有东西是梦， 你以为是真实的，哇，你在那梦境里面，随着各种东西，你在那里又哭又笑的，哦，喜怒哀乐。那他告诉你，这些东西是在浪费时间，而且最主要的是说，你有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梦境？没办法呀，我们的梦境啊，感觉好像还有的时候还有一些美梦中乐透，但事实上六道轮回的梦境就是佛陀说的，全部都是梦魇，都是苦，所以他说你要出来，这就是我们讲的空性。空性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套《楞严经》一句话，其实万法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全部都是我们无始以来，我们的如来藏，随着我们的业力啊，我们说随因缘，因缘是什么？不就是我们的业力吗？啊，如果你说用一个我们可能，如果大家有人学过唯识学，就是第八识那阿赖耶识那所有里面善恶的种子啊，我们累世累劫生命的轨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被记录下来，这种子熟了，随时都有种子出来，有时善，有时恶，有时无忌啊，就是有的时候不善不恶，你没办法控制。那么你就随着这个因缘不停在变现，这个啊，就是我们这样说，哎，这个生命的轨迹。所以今天佛陀说，你啊，要能够先出离，之后呢，发菩提心，在大乘的路上面走啊。你要能够上觉，你要下化。上觉是什么？我当然要觉悟啊，我自己先搞清楚说，说这是梦，我要从梦境醒来。但我要从梦境醒来，我要带着所有的人一起从梦境醒来。上次有说过嘛，有三种情况你从这个梦境醒来啊，应该在讲你发菩提心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国王啊，就是一个 leader， 一个领导者，我先一路往前修，修到我成佛，那么我救苦救难哦，回过头来救苦救难。当然这路上你肯定还是在救苦救难，但是我要以成佛这个最快速成佛为目标。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是摆渡人哦，我呢就带着我这个也是救苦救难哦，可是可能就是说跟我比较有缘的众生，我带着他们一起过去啊，我到对岸，他们也到对岸。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是牧羊人哦，我要把所有的羊全部赶进去到那羊圈，把门关好了，我才回家。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藏王菩萨啊，不管你是发哪一种菩提心，你在这大乘的路上面走啊，你一定要有慈悲心以及智慧，否则你是一个没有手背的妈妈，你光有慈悲心是不够的，所以你要有智慧与慈悲具足，这就是我们说的悲智双全，也就是《金刚经》里面说的福慧双修是什么？就是刚刚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好，菩提心发了以后，就在这修行的路上走，最后证得空性。好，我们今天空性不讲深，就讲浅，就是最后你有能力破掉这个二元，把人跟我中间的界限拿掉，那么最后呢？你要知道，所有一切万法，其实啊，都是因缘和合，虚妄有生的啊，因缘分离啊，别离虚妄明灭，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虚妄一招啊，在这梦境里面，通通都是假的，所以我要觉醒，醒过来，我要醒过来。所以上次啊，我们有做一些讨论，说，哎呀，这个深入经藏啊，到底重不重要？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啊，我觉得当然你今天行菩萨道啊，你要自觉，你要帮助所有的人觉悟，当然每个人因缘根性不同，一定有不同的方法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你要觉悟，你也要帮所有的人觉悟，那么你对于佛陀啊这些中心思想最重要，他的这些教法你得搞清楚，如果你自己都没有搞清楚，你怎么去帮助别人啊，那么还有上一次啊，我觉得有一点啊，我补充一下，就是说上次有一位那个朋友讲得很好，说啊，我帮人，我不觉得我在帮人，我就把其实帮助人，我就当助帮助我自己啊，就我就是在帮我自己，所以我把人我中间的这个界限给拿掉了。但是其实到最后，我们所讲的这个空性啊，我就再加一个 comment， 其实到最后是根本也没有人，而且更重要的是，连我自己都没有。 啊，我根本也没有在帮助任何人，我也没帮助我自己。这个叫做三轮体空，没有可度的众生，也没有能度的自己或能度的佛、能度的菩萨啊。那么这个所度的度化这件事情啊，也是虚妄的。所以这叫三轮体空，你连帮助自己都不用去想，因为连自己都不曾存在，所有的一切都在那梦境之中。在梦境之中，你的确大行佛道啊，你广行六度啊，你救苦救难，但是你醒来那是黄粱一梦啊。你在那梦境里面走了千万里，你醒来还是在那枕头边，同一个枕头边哦。所以到最后很重要一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什么？三轮体空，没有可度的众生，没有可发的菩提心，也没有可说的法，更没有能度的佛，也没有能度的菩萨。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来藏因缘变现所生出来的，包括我们今天在这边所讲的法门，所有的修行，六道轮回，初六道轮回，最后无智亦无得。心经就是在讲，你就是依着这样子的一个般若波罗蜜，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大法空性的智慧，你能够渡彼岸，渡彼岸啊，远离我们这个生死的此岸，能够渡到彼岸。那个彼岸啊，是究竟涅槃的彼岸啊，那个是究竟涅槃的彼岸，是圆正圆觉。我们讲那个东西是最圆满的空性。好，我们今天呢、啊，先停在这边，那最后一次讲课了啊，就等于把这东西稍微，给他这个全部复习一下、啊、那个重点摘要一下。那我就看看先，当然大家先消化一下，我反正抛砖引玉啦，把这个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重点啊，稍微提出来。那么另外一个啊，就再加一下，因为我们最近在讲那个《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当然就是在这个梦夜里面要醒过来之前啊，因为靠自己的力量。很难啊，就这样一鼓作气的醒来。那么他这个佛陀啊，就有一个这个阿弥陀佛，不是我们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啊，就发这个大愿，他先从你把你从这个六道轮回这个梦夜啊，先把你拉到，先把你这个转换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相对比较安稳的一个梦境里面。那么在一个相对比较安稳的梦境里面，这里面所有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在帮助你从这梦境里面醒过来，最后最后，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也都是为了要醒过来。醒过来啊，就是我们所讲的那最后那个《阿弥陀经》里面所讲的那个念不退。什么叫念不退？你明心见性了，哇，你这个执着没有了，分别没有了，你二缘开始断了哦，没有断的干净，已经开始断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时候你进入一真法界，虽然你还没有啊完完全全的圆证，但你明心见性，见性就可成佛，就可称之为佛。可能我们说哎，是分证佛，没有圆证，但是这个地方啊已经念不退了，哇，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啊不起心动念了。虽然没有完全的不起心动念，可是已经在这个方向走了啊，已经见到这个月光了。可能不是十五的月光，初二初三的月光，但是它越来越亮，会越来越亮，越来越亮。而我们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净土宗所讲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它就是在一个在阿弥陀佛这个法身摄受之下，这个它功德本愿所显现，其实就是一个一真法界。虽然是在梦境里面，但是你恍如在一个一真法界里面，所以它这个本愿功德，这是非常了不起，非常厉害。好，那我们来，没关系，我们在下星期二再多讲一点，最后一堂课。好，那我先停在这边给大家消化一下，不知道那个有没有人愿意讲讲想法，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尤其是新朋友。